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党产会今天跟救国团进行许可监管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党产会发言人施景芳出面转述会议内容，指出救国团是主管机关认定合法的，不管是学习中心、运动中心、活动中心，党产会都会尽力协助维持合法的经营运作。对于后续不管是员工、教师或者是消费者权利的保障，今天在会商时达成了一些共识，主要有三点内容，包括救国团八月营运许可经费要在下个星期一前报到党产会，以及救国团八月份短期营队活动等经费同意不受影响。未来要求救国团按季提出许可计划，再由党产会给予许可经费。救国团秘书处处长郑斐文表示，今天的协商不可能满意，因为党产会要监管我们每一分每一毫的钱，救国团这么多营业项目一定会受到影响，救国团一定会尽洪荒之力维护救国团名誉跟员工的工作权。至于党产会这次大动作处理救国团是否认定是政治追杀，郑斐文说这个政治追杀纯度是百分之百，也是千分之千。市警方则说，救国团一个调查让他们持续快两年，到一个成熟阶段就该要做，这是依法行政的作为。中华信用平等公司今天举行2018台湾年终信用展望发布会，中华信评指出，台湾企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竞争压力升高、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仍在演变中的政府能源政策等四大风险，可能会削弱企业获利能力。中华信评企业平等部协理许立德指出，大部分的台湾受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未来几季中应该仍然能够维持稳定的信用展望，不过一些先前存在的因素以及新兴信用风险可能会在未来几季中对体质比较弱的业者带来较大的向下压力。许立德补充表示，从正面因素来看，成长中的全球需求，尤其是持续增强的美国经济，加上国内需求的温和稳定成长，将在接下来的2018年期间对台湾稳定的经济成长形成支撑。但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税争端不断的升温，则有可能会破坏持续复苏的成长动能。此外，两岸政治关系陷入停滞，仍然将是为大部分台湾企业的信用结构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91点，上涨91点，来到1107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84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点，来到2266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成为230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4点，成为276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2点，跌幅1.30%，成为85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2点，来到2836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成为3314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607对一美元，台币升值1.4分，成交金额4亿53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1.27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27美元。今年第14号台风摩羯今天中午生成，目前位于在鹅銮鼻东方大约1300公里的海面上。气象局表示，摩羯台风未来可能会往琉球方向移动，对台湾影响不大，但是会引进水汽。台湾地区星期六开始受到低压带影响，东半部、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会提高。至于中度台风珊珊，预估今明两天影响日本的本州以及关东天气，计划前往日本民众要随时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今天天气高温炎热，台电预估今天尖峰用电量大约是3650万千瓦，备转容量率6.78%，呈现供电吃紧黄灯。今天通宵电厂五号机、新达电厂五号机都因为部分检修，供电率只有5到6成。另外有多部发电机组因为环保限制或者是运转限制，发电率也只剩下了4成到7成。台电预估今天最大供电能力3897.6万千瓦。今天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澎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白天气温偏高，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以及河谷局部地区是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地区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台北市、宜兰县以及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县、苗栗县、云林县以及金门县。 北部地区今天31到35度，中部、南部跟东部31到34度，澎湖30到34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wrong me, Mr. Brown. Happiness is simple, Mr. Brown. Yeah. Mr. Brown, always be there. 博朗咖啡，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Moonlight》。亚洲上跳天王潘玮柏携手纪亚云亚维齐唱 Moonlight， 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蕙。 那缓缓飘落的笑，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朋友，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早上爸爸出门前，你是否有对他说声父亲节快乐呢？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你知道父亲节的由来吗？ 不知道。 现在不如你就跟着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马克玛丽一起来了解一下父亲节的来龙去脉吧。民国34年，在很久很久以前，对日抗战进入最后的阶段，由于8年来的抗日战争牺牲了许多军人的性命，而其中更有不少人已经当爸爸了。因为战士们为国捐躯，让许多的家庭失去了父亲。为了感念这些人，在上海的一部分热心人士便提出了，将8月8号定为父亲节吧。在台湾光复后，社会各界的人士认为父亲节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于是便建议政府将这一天明定为父亲节，这就是中华民国父亲节的由来。小朋友们知道，其实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父亲节是在几月几号吗？在中文世界，因为8月8号，所以呢是爸爸爸爸。 感觉日本也是爸爸 哦， 爸爸。 为何？哦，因为念起来也像，是不是？ 爸爸嗯。 在世界上其他的大部分的地方呢，父亲节其实跟母亲节是差不多的，就是母亲节是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嘛。 嗯， 父亲节也是照这样的逻辑，他们是在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所以其实父亲节、母亲节在其他世界各地是要放假的呢。 哇！ 而且国定假日啊，本来就是要放的，就是也不算国定假日，本来就是星期天啦。 哼。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跟我们共度今天2个小时的父亲节时光，在8月8号，2018。今天2018年对吧？ 对啊， 对，2018年。 在8月8号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当然本周也有光的来信，这星期是哥哥妹妹限时专送周，今天限时专送第三封光的来信。 今天是8月8号父亲情人节，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8月17会来台首演，然后那一天就是七夕情人节，所以欢迎大家带着你的前世情人、你的爸爸，或是真的你正牌的恋人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看这一出《光的来信》。他说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剧中，因为他光来信就是有一个人就写信给剧作家嘛，所以那个信件内容他们截取了一段给大家。 감사합니다이제변이건건친 朋友，我是黑暗中的声音，是你孤独时的援手，永远支持着你，如同你带领我使我成长一般。快牵着我的手说出口，你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会如你所写逐一实现。现在欢迎大家上飞利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参加我们光的来信限时专送赠奖活动，你就有机会得到光的来信提供的韩国限量化妆包。那今天因为每天问题不一样，今天问题太简单了，就是8月17到19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的这个音乐剧叫什么名字？哇！今天我手上还有一本他们的大剧报，就是那种你去看剧的时候都会有个很详细的介绍。 对。 然后我就看到其中就是演这个作家演男主角，然后他们就是有访问他，然后有侧写他的一些可能他自己的小故事、小癖好。 而且这一本很厚哎、 对，超完整的、我刚只能看了两面吧。然后呢，这个男主角就是演剧中作家这个人金钟九，他的那个侧写是说，很多音乐剧啊、舞台剧演员，可能你上台前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仪式。 对， 之前也有听过那个阿德姐姐分享，他上台或是他练习，他一定会有一个固定的，就是那一出的可能上台方向，他就是习惯那个样子。那有人是肯定要安静，有人是四处要讲话，要分散那个。他的方法是，他特别的地方在于，他说上台前不管他想不想上厕所，他一定都要先去厕所里待着，他要把自己关在那个小空间当中，是他上台前最后的准备。 你自己在上台前有这种类似的仪式吗？ 我上台，你说主持， 对啊，或是任何对一个大场合好了，你是不是应该要开发一个自己的仪式？ 以前有一个方法，但我觉得方法没有很好，就是我上台前就我不吃东西这样子。 那现在为什么觉得这个方法不好？太饿，就肚子会叫。 因为那个好像要根据那个你主持的活动时间，如果是比较短的，可能你不吃东西，因为我觉得不吃会比较专注跟清醒。但如果万一那个，比如说直播或什么比较长的，那个不吃东西，然后会维持不到一两个小时， 就反而更分心。 对对对，可能刷牙或什么之类是一个准备。 好的，这就是哥哥妹妹限时专送光的来信。今天8月8号呢，在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脸书粉丝团，你可以参加光的来信限时专送的赠奖活动。今天呢，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韩国限量的化妆包。那重点呢，就是8月17号到19号，你可以到台中的国家歌剧院一起去看这一部音乐剧《光的来信》。所以呢，今天的问题就是，请问8月17到19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的夏天最浪漫的音乐剧是叫什么名字呢？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上面可以直接回答，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光的来信的韩国限量化妆包啦。 언젠가 걷기로 한 꽃길을 걸었죠. 왜 같지 않은 힘을 자꾸 짐은 내요. 비와도 어깨를 내주던 당신 그 사랑을 알고 있어요. 늘 대신 아파져 그대가 그댄 괜찮다며 웃어주었죠. 수많은 사람들이 이유를 갖고 살아가 난 그날 맹세했어 아빠가 내 이유. 수많은 사람들이 이유를 갖고 살아가 난 그날 맹세했어 내 딸이 그 이유. 돌아갈 수 없는 그 시간들 이젠 손 내밀어봐도 내게 닿지 않은 순간들 속에 남아 나를 바라보는 그대가 내 삶의 한 부분이었던 나만 지켜주던 내 사랑. 천 가지 소원 중 단 하나만 든다면 1초도 고민 없어 난 아빠의 행복. 만 가지 사랑 중에 하나를 택한다면 엑소도 필요 없어 난 아빠의 사랑. 있을 때 잘해 들릴 때 말해 지금 가서 그들에게 사랑한단 말해. 여느 때와 다르지 않은 어느 그날에 지금 가서 그들에게 사랑한단 말해. 비와도 어깨를 내주던 당신 그 사랑을 알고 있어요. 늘 대신 나봐줘 그대가 그댄 괜찮다며 웃어주었죠. 내 딸아 내 사랑 내 아가 내 품에 잠이 들던 내 딸아 내 사랑 내 아가. 이 거친 세상에 널 항상 지켜줄 거야. 넌 나를 믿고 널 사랑해야 돼. 난 그대를 만나서 슬픈 기억보단 기쁨이 많았죠. 잘가 今天呢，因为是爸爸节，所以一开始送上的这些歌呢，这个小时都是爸爸歌单。那包括一开始那个床边音乐故事，跟孩子讲故事，跟孩子的摇篮曲，还有刚刚的这一首 Dear Dad， 现在为你送上来自于东京斯卡乐园 Old Granddad。 在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询问说：“玛丽，你感冒了吗？” 啊、 还是就是鼻子一直怪怪的，声音怪怪的， 可能感冒了吧？我猜，因为我昨天看医生，感觉 哦，你已经去看医生了。 因为这个环境哈、嗯，我觉得我是凭我自己的力量，我是无法 好不了， 我无法抗衡这个大。 你不是一直会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意志力？ 我觉得我已经过那一个跟自己杠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才传承我这个坚毅的性格， 意志力哦。 然后我就看到你每次都吃瘪之后，我就觉得有点想说，哎，原来我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是， 就是你如果真的不舒服，你 赶快去看医生， 你还是看个医生吧。 好，所以医生说什么？ 就是因为上礼拜喉咙痛啊，然后喉咙痛后来不痛，但是换那个鼻子皮质共共劳，但其实就是你发炎的反应到处在跑而已。 哦，细菌感染了。 嗯。 所以就是生病了， 就看个医生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好好休息啊！ 待ってね。 我还是大大的，都不愿眨眨眼，你却一脸严肃不发言，这是什么样的一副怪画面？怪的就像一团乱。冒险，我一堆话说不出口，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让我轻轻松松和他天天见面。爸爸，我不会受伤。 飞的联盟 APP 上面对于玛丽的第二问 ，Alan 想请问玛丽，你星期六会来台中吗？ 会哦。 哇哦，星期六台中什么活动呢？ 三国志的见面会。哇。下午。哇。某个百货 C 栋。中有吧，中有应该是中有。 你记得 C 栋，然后下午几点呢？也不确定，因为反正你是被车载着走，所以都不记得，对不对？ 就是两点之类的啊，你可以上那个三国志的粉丝团，当天蛮多人都会到的。 还有谁？ 你想要到的，我想都会到。 你说你的立冬啊？ 豆哥也会到啊，花姐也会到啊，毅哥也会到啊，立冬也会到啊，鲶鱼也会到啊，小花应该也会到吧，丰田应该也会到 ，Teddy 好像不会，因为 Teddy 最近很忙。 还有之前就是一闪而过的小鬼，鬼 哥 会到吗？ 鬼 哥 我记得也会，鬼哥会到吧？完蛋！如果 很不确定，如果今天是宣传怎么办？ 宣传我就会做好资料再来嘛。 好，反正。今天呢，就是 或是艺人、啊、这样得罪很多人，就大家可以上粉丝专页看，不是就很明显吗？他们都把它 take 出来啊。 好，综艺《三国志》在 Facebook 上面，你就可以在星期六的时候见到吴玛丽。可是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要搬到台中啊？ 因为我们之前台北已经办过一次了 哦， 在那个中和环球， 所以台北一场，然后现在是台中， 隔了好久到台中， 之后有可能会去高雄这样子。还有东部哇，全身跑透透 哇！如果我们节目就有那一天全身跑透透的话， 还有绿岛哇，还有和平岛哇，和平岛上面有人吗？ 老君好了， 真的哎，这一次真的要马德内了， 马德内。金歌金曲， 心情要好，请点一首 CTO 牵着我。你就这样子看我，我

新鲜果，转弯小巷搜寻好结果，哦，上前稍后转身再想过，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欢笑快乐舞步哒哒哒，嘿嘿嘿嘿跟未来交手，跳开忧愁世界照亮我，哦，ABCD 答案是什么，跟着感觉不用想太多， 2:3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今天2018年8月8日，大大节、八八节、父亲节，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有一对笔，有一。是我爸的笔，我爸的笔跑去哪里？爸爸爸爸爸，玛丽住在隔壁，玛丽在隔壁住着玛丽兄弟，玛丽兄弟拿了我爸的笔，我爸的笔。去哪里？爸爸爸爸爸，如果你要去上哪里，帮我买巧克力，因为我在便秘，我不能出去，还要买笔。 返回去。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娃娃魏如萱《我爸的笔》。那刚刚这个呢是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再加上来自于中国的旅行团。在爸爸节呢，其实有人很想要当爸爸，有的人其实一点都不想当爸爸。像这一首歌就在讲一个爸爸不是我，那个孩子不是我的故事。就人怕出名，猪怕肥。当 Michael Jackson 很红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女子 show up， 说：“嘿，怀里的小朋友是你的种哦。” 吓死 Michael 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我的。” People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点四十三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Swing 的《复制爸爸》。一个爸爸， 天哪，一个爸爸还不够你头痛吗？还 要 两个爸爸。 蛮想要介绍一下 Swing 的，其实呢，在今年，也算是其中一位成员大放异彩之年，因为今年的金曲奖呢，最佳年度专辑奖颁给了他所制作的，就是陈奕迅的《Come On In》，他就是 Swing 的成员，就是 Gerald Chan。我们来听听他之前组团的 Swing《复制爸爸》。 你带动我的心跳及笑声，我要再做你细胞。人人同来吧，复制生命，将更丰盛，复制天下可以的话，复制爸爸。我要看着你出世，以你赠我的好。 曾经有想过，就是我的妈妈跟爸爸是复制的，哎，就是我在小的时候 复制的，你是说， 就是或者那个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就是为什么今天就是我的妈妈对我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隔天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你还不了解金钱症候群那种，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就是大人也是有情绪的这一件事情，嗯，然后也不了解说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跟我讲 A， 然后有时候会变成 B，嗯，有时候变成 C， 我觉得。是不是有坏人？是不是绑架集团把我妈绑走？然后她现在是一个替身， 嗯， 然后现在就是她只是要装样子，要做我妈妈，所以她对我是比较坏的。 你不会还嫌她衣服想企图找一些机器人开关吧？ 是没有，但我记得我长大以后，我有跟她讲过这件事情，就是 她应该觉得你非常可爱 啊，哈哈， 不觉得你很可爱吗？ 她会说我小时候很可爱啦，会说长大怎么长成这个样子。 说到今天放了那么多跟爸爸有关的歌，以前我们是不是放过一个团体，三个小女孩，是不是有唱过爸爸之类的歌啊？那个女孩团体叫什么啊？ 你确定要让大家听这个吗？ 你还记得那个团体吗？ 我记得怎么唱啊，我不记得那个团体叫什么。亲爱的爸爸， 对对对对对对， 你确定要？ 他们应该长很大了，哎， 对他们应该变大了，他们变大了。你确定要在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正常的下午时光，让大家 我们可以回味一下下，如果回到一半发现事有蹊跷，我们也可以把它，你知道，转个弯 ，U turn 一下这样。 我来找找。 我不想做霸占青春的女人。

重要。幸福是高山的云，有用的鸟，渴望达成的目标。哦，加油去一起扬，这滋味新鲜燃烧，所有的杂质疑难都值得好，每一刻你为我喝的药都变成幸运草。天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堆积烦恼。谁说我要不到，不过是后味道。当我发抖，温柔攻击你要见招。哦，爱情上人似黄金刀，贵甘草人群调配的重要。幸福是高山的云，有用的鸟，渴望达成的目标。加油去一起扬，这滋味新鲜燃烧，所有的发展依然都值得好，每一刻你为我喝的药都变成幸运草。傻得莫名其妙，笑也不怕，吞下了幸福的药草，度过了病从头之后。爱情像人似黄金刀，贵甘草人群交配的重要。哦哦，幸福是高山的云，有用的鸟，渴望达成的目标。哦哦，加油去一起扬，这滋味新鲜又香，所有的杂质依然都值得好，每一种为我喝的偏方都变成幸运草。 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o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 滤网，有效滤菌 PM2.5 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o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op 爱してる， 好浪漫哦！ 不要追剧了啦， 好想立马出国玩。 现在用台湾Pay QR Code 转账、缴税、购物免手续费，月月再抽10名20000元旅游金。 那就一起用台湾Pay， 天天台湾Pay，亚洲自由Play。 台湾台湾Pay。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 One more， 转身摔翻蹲下去 ，Two more， 伸手张嘴拉拉筋 ，Three more， 开脚昂首都是戏 ，One more，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最新一期的加拿大汉核防务评论指出，根据卫星影像显示，我国防部今年3月已经在桃园市杨梅区部署2部新型飞弹发射车，发射箱长7.3米，2部发射车中间是装弹车。 汉和总编辑平可夫推测是熊二一型远程战略导弹，意味蔡英文总统的国防政策中战略遏制的力度加强了。不过国防部官员强调，对于国军研发中的武器系统依惯例不做评论。平可夫说，熊二一型飞弹以1000公里射程计算，包括中国福建、浙江、上海、广东、江西全境、江苏、广西、湖南、湖北、安徽一部分的战略目标都在熊二一射程内。这些地区的所有核电站反应堆、舟山附近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设施、京九铁路、几大高铁铁路的大型桥梁、隧道等战略目标都在熊二一的打击距离之内。台大校长争议持续，教育部长叶俊荣上任后强调，将以有温度的沟通化解僵局。但是林委会日前发表声明，坚持遴选程序没有瑕疵，呼吁教育部聘任校长当选人管中敏，宣告沟通破局。叶俊荣今天仍持续有温度沟通，主动找来台大学生会面谈，学生会长吴益柔在会谈后表示，会中有提出3点异议，包括教育部四月发布的声明立场和现今教育部立场不同，改变的理由是什么？教育部是否认为现行法规容许现行兼职后再申请核准？有关利益回避争议，教育部是否认为构成重启遴选的重大明显瑕疵？呼吁教育部尽速厘清。学生组织并提出4点诉求，包括应重启遴选会、重启校长遴选，教育部与台大应检视并修改有关利益回避的规定，应修法增加遴选会学生代表比例，以及台大应修改内规，杜绝教授兼职事后核准的惯例。中华信评今天发布2018年中信用展望报告，提到台湾能源政策风险正逐渐提高，尤其对高耗能高用电的科技业、钢铁水泥以及化学产业影响最大。中华信评分析师许立德指出，台湾能源政策的风险正逐渐增加，尤其台湾发电备转容量对台湾电力供应的稳定度风险不断扩增，而且最近天气更热，但台湾发电备转容量在五月却降到只有2.7%，可说是很大的危机。许立德说，目前政府规划台湾在2025年的总发电中，天然气发电量占比将达50%，其次为煤炭的30%，以及可再生能源的20%。他说，再生能源比较不确定、不稳定，的确需要比较高的备转容量。其次，可再生能源能否取代核能这个议题，也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台湾供电稳定性的风险。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8点，成为2264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0.34点，成为230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7点，跌幅1.35%，来到274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3点，跌幅2%，来到850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点，成为2828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6点，成为331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1点，来到11075点，成交金额138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17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4分。日元以111.11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13美元。今天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白天气温偏高，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新北市、桃园市、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县、苗栗县、云林县及金门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1到35度，中部、南部、东部31到34度，澎湖30到34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喽！ 阿婶啊，辛苦你啊！阿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她未满65岁，在家保期间死亡，可以请领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及基本生计。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我跑到了尽头，到了顶峰，这里没有更屁，冲在眼中，所有问题被我抛脑后，风景美得像是一场梦，为它停留，不想就虚伪的面具，不想留，我是不是在逃避什么？我不怕失败，终于想通，唯一的出口是往回走，忘记所有的恐惧，我不回头 ，run， 问题迎面而来上，跌倒让我更强壮，面对所有状况，把能量释放，我热得发烫 ，I run 和问题对抗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run， 烦恼不见，所以 run， 压力在后面我 run， 什么都不想我 run。Run, 我继续 run， 不管今天下雨 run， 不管流言蜚语 run， 都要面对问题 run， run， 我只能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dison 的 Running 跑跑跑，3:1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跑跑跑向前跑， 在星期三的下午的3:00到4:00，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运动跟做做运动哦，打开你的飞碟联播网 APP， 最近大家可以留留， 好，我现在来打开 汗 Kiss him on a lip lip, that's the kind of dude I was looking for. And yes, you'll get slapped if you're looking. I said, excuse me, you're a guy. I mean, my, you're like pelican fly. I mean, you're so shy and I'm loving your tie. You're like slicker than the guy with the on his eye. Oh, yes, I did, yes, I did. Somebody please tell him who the I is. I am Nicki Minaj, I match them dudes up. That coops up and drop the boots up. Oh, you set my heart beating, running away. Beating like a drum. Entrepreneur in the mouth goes. He can bow with the cool, he can sound loud. But I think I like him better when he dial loud. And I think I like him better with the fitted cap on. He ain't even gotta try to put the Mac on. He just gotta give me that look. When he give me that look, then the penny's coming off. Excuse me, you're a guy. You know I really got a thing for American guys. I mean, sigh, sickening eyes. I can tell that you're in touch with your feminine side. Yes, I did, yes, I did. Somebody please tell him who I is. I am Nicki Minaj, I mac them dudes up. Back coops up and chuck、 oh, the deuce up. Oh, you got my heart beating running away. 有时候晚上会去附近的公园啊操场散步的话、那之前也有提到说晚上 我有个问题，我有问题， 怎样 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一只手数得起来，数得出来次数， 欸，我有空就蛮常会去走一走的，欸， 真的假的， 因为这是我仅能做的运动， 那你在操场上面 你要我跑也跑不动啊， 你在操场没有被认出来吗，你不是广播女神吗，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怎么可能，综合人这么多，欸， 会认出我的真的很少， 怎么可能？ 就是有在听广播才会觉得我们很常被认出来，但其实没有。我们走出录音间，我们就是很普通 的。没有，有在看综艺《三国志》的人也会说啊，你不是就是玛丽吗？ 没有啊，就在走，就是很多长辈在谈恋爱，所以有时候经过长辈旁边，我就会很想听长辈在聊什么。然后那一天走在一对谈恋爱的长辈旁边，他们可能在抱怨可能某个亲戚啊，或是谁，就是生活很不负责任，然后就是都不认真过生活，他们就说我跟你讲啊，打工做的事情吼，你今天爱做的事情就爱做好了，你如果没做好了吼，你就是有一个罪恶感，这样你就想说这个是今日事今日毕的意思吗？ 没错 你也有罪恶感，我跟你讲，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各位，你们今天要做什么？还没做完吗？小心罪恶感。 已经下午3:15了，距离你的下班时间倒数3小时。 你刚有罪恶感。 对面全放空，像真空。用键盘的杀手，用自由当理由。有没有想摧毁这一切的冲动？抽不抽都不动。有泪有泪有泪有你鸟我鸟，有泪有爱有伤口，要为有白头。有泪有泪有泪有你鸟我鸟，有泪有伤有快活。 我的朋友，专职的薪水小偷，在我们发问之后，他马上就传讯息给我，我跟你讲，薪水小偷无罪恶感啦。你这个不输鬼哦。 飞飞的联盟的 App 上面呢，又有听众要反击，播员说我要反击，马克玛丽，你们在说我们上班？啊、你们的新书进度勒？ 他今天早上他只是寿星朋友就无限开火权这样子，是不是 ？Happy birthday！ 博远生日快乐！是的 ，Happy birthday！ 提到没做完的事情，一本书拖了8个月，的确有深深的罪恶感。 如果真的是小孩，他真的要出生了耶，他快到预产期了耶。 对，对，我们每天活在罪恶感之下。难怪快乐不起来。Honey, never expire. 今天的你有什么代办事项呢？今天有什么你在 list 上面应该要做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做呢？赶快开始吧！Lina 说还没有去买父亲节的相关庆祝食品跟商品， 我觉得算了吧，父亲节都要过了。 不一定啊，我晚上才过啊。 你说晚上随便走进，比如说各大药局、康士美，然后或是屈臣氏，然后挑几罐，比如说叶黄素啊， 爸，这个吃对你好。 长辈吃的善存啊，等等之类的，这样 也是可以啊。对啊，晚上才要去找爸妈吃饭啊，我还来得及准备吧？到那个时候再叫还来得及吧？ 也是。 耀庆今天要做的事情全部完成， 真的假的？你不要跟我说就是吃三餐哦。 就我今天的代办，三餐要写在代办事项上哦。 要记得吃饭啊，定时定量。 早上吃早餐， 中午吃午餐， 午睡一下，下午晚上吃晚餐， 都做完了。 好棒哦！没有，明明单子上面你晚餐还没吃啊。From my head to a toe, beauty overload, body out of control. She 24, she could be a model. So beautiful, all so natural. Mommy looking good from her head to her feet. She 44, but she still looking sweet. And you can tell her daughter ain't even at a peak, 'cause her mama looking so hot, packing that heat. So be a good girl and thank your mama. She made you steaming like a sauna. Look out, look out, here she come now. Look out, here she come. Baby, where'd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ere'd you get your body from?Sensation, you send men into temptation. I never knew a girl could shine like a sun. You better thank your mama, 'cause girl, you the one. We should have a day of celebration, celebrating God's best creation. Girl, you got a beautiful vibration. Every day should be your birthday, hun. You make the guys all dumb. Maybe 'cause you're blessed with the beautiful buns. Maybe 'cause the beauty keep the dudes on sprung. Wondering just where you got that from. From. Tell me where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ere you get your body from.She pretty like a mama. And if a mama real ugly, I guarantee she gon' be ugly like a mama. And if a mama real ugly, I guarantee she gon' be ugly like a mama. And if the girl real sexy, 9 times out of 10, she sexy like a mama. And if the girl real hot, 9 times out of 10, she hot just like a mama. And if a mama real ugly, I guarantee she gon' be ugly like a mama. And if a mama real ugly, I guarantee she gon' be ugly like a mama. Like a mama. Baby,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Tell me what you get your body from.

on a fuzzy tree. My friends say I'm acting wild as a bug. I'm in love. I'm all shook up. Ooh, ooh, hey, yeah. Please don't ask what's on my mind. I'm a little messed up, but I'm feeling fine. Well, I'm near the boys that I love best. My heart beats so, but I know you're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Crying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say I'm acting wild as a bug. I'm in love. I'm all shook up. Ooh, ooh, hey, yeah. Please don't ask what's on my mind. I'm a little mixed up, but I'm feeling fine. Well, I'm near the boy that I love best. Heart beats so, but I know you're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Crying all the time. Yeah, you're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Crying all the tim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lisa 的 Hound Dog 翻唱版本。那今天呢，在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过后，是要跟大家聊聊运动。今天没有准备特别的什么励志运动员故事。 今天你的代办事项就是你的运动，你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完？ 对，就是其实我现在规定自己每个下午三点钟过后， 你都要站起来动一动。 对，我都要做一下运动，就像之前访问。祖雄是他叫祖雄吗？ 祖雄 不是武雄哈， 武雄也有一个人， 祖雄 还有两个。 对，祖雄老师，武雄老师啊，祖雄，反正他之前就是之前出健身书的时候有上节目啊，印象很深刻啊。那个健身书呢是利用你每天短短的三分钟做一点运动，然后就可以。 哇，你还记得里面有什么？ 对啊，就是一些运动。然后我也还记得他很认真的来说，真的就是这三分钟其实就够了。 嗯， 然后我想说，好，我就不期 待。可你刚才做一分钟嘞？ 对啊，我就不期待我每天要进健身房三四十分钟，我就利用零碎的三分钟。 嗯， 不期待有什么非常非常厉害的效果，但 只求在婚礼有好体态， 只求减轻心中的罪恶感、罪恶感。 罪恶感是塞亚克感吗？ 不是吗？ 塞亚克不是最，是最糟那个啊，跟那个罪恶应该不一样吧？ 我们需要日文小天使， 打电话给丰田看看他在干嘛。 Call out丰田哦，然后还要确认一次海之日。 对，还有海之日要问。 呀 ，Blue 来了 ，Blue， 塞亚库坎， 塞亚库坎 ，Yeah， that's right， 还是他其实是听我刚刚讲的话吧，用， 只是再打一次， 用平假名拼出来而已，应该不是这样吧 ？Blue， 你是要告诉我们正确答案的吧，是吧？ 说到的代办事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件大事的时候，在大事之前，你就会开始想说，当大事做完的时候，我就要做些什么事情。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哦，从小就是每到月考前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月考完后我要做什么，然后大考也是啊，什么职考、机测、联考那种，就大考之前，然后我就在想说，大考完后我要做些什么事情。今年2018年呢，当然我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9月份的婚礼，然后我现在就已经在想说，我婚礼完以后我要做些什么事情。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想要学日文，我要把日文学好。 放弃吧。 为什么？嗯， 因为你讲很久了。 哎呦。你说我要把日文学好这件事有讲很久。 对啊，你要学到你说的好那个程度要很久。 跟一般人讲话而已耶，应该还好吧。 哦，讲话可以啊。 我有说过我要学到超群，不可能啦。我已经放弃这个梦想 了。我记得你之前要求蛮高的耶。 有吗？嗯。没有跟人讲话就行。 你好像有做到，你有说到你想要访问可以直接用日文这样。 哦，在那个时候。 那个很难。 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有动漫业的单元啊，会真的遇到。对，会真的要访问到日本歌手或动漫，但现在不用了，只要普通能够聊天就好。因为我一位朋友呢，就是她的老公是日本人，然后每次呢她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三哎，等一下，你要接罪恶感给我听是不是？ 我直接问他， 你要问丰田是不是？ 对。 喂， 是丰田吗？ 喂， 是丰田吗？ 对， 丰田，我是玛丽。 嗯，我知道。 不好意思，你要录影还打扰你。我们想请问日文的罪恶感要怎么讲？ 罪恶感， 你知道罪恶感是什么吗？ 我知道，罪恶感。 罪恶感。 罪恶感。 罪恶感。看。 对。罪恶感。 罪恶感。 天哪，你日文好好哦。 丰田，你日文好棒哦。 因为我是日本人啊。 那我们想再确认一次，上次我问你的那个海之日的发音。 海之海の日。海の日。 那尾音到底是要往上还是往下？ 哪一个？ 海の日。 哪个是 吗？海の日。 丰田，上次的问题是海の日还是海の日？ 海之日吗 ？Yes。嗨。 海の日。 丰田，你日文是不是退步了？你是不是有点口骂人呢？ 海の日。 你刚刚 海の日的、啊，海の日。 海の日，这是确定的。 海の日。海の日就变成那个受伤的那个脓。 受脓？你说受伤会有脓的那个脓吗？ 嗯，那个日文叫海。 哦，你说那个农叫乌米哦， 农之日， 对， 好恶哦， 乌米诺希， 海是一定要 乌米啊，乌米诺希， 海跟农差超多的耶， 对，乌米跟乌米， 乌米跟乌米 会变， 今天学到两个单字， 对对对 啊、谢谢你，快去录影了，拜拜， 不好意思， 拜拜， 超棒。 而且我刚刚一开始，我不是丰田的中文就蛮妙的，我就说丰田在忙吗？他说有事情赶快说，我等等要录音，就是他用的中文字都很 直接啊， 很硬派这样子， 很酷啊。

怪奇物语的王若琳又发行新专辑啦。 这首歌名是不是里面会有 Sabrina？ That's right。 怎么样？ 我想说南瓜泥有莎宾娜，这边也有 Sabrina、oh. 但是南瓜泥的意思 Sabrina 这个女生是有点 有野心， 对对对，不知道这边的 Sabrina 是哪种 Sabrina， 不知道 Joanna 的 Sabrina 是谁。嗯，3:49，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最后一个段落，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歌曲，来自 The Bird and the Bee， 叫做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And then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They should all just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 believe in you. You know the door.My very soul You're the light in my deepest, darkest hour You're my savior when I fall And you may not think that I care for you Well, you know down inside that I really do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They should all just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and then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they should. 最近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记得要多喝水，然后不要让天气，尽量不要让天气影响到自己的心情了。今天的最后就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的《浮躁》。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你说一声再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清单上面还没做完的事，赶快做完吧。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2015年，新竹县患有轻度智能障碍的邱姓女国中生失踪，四天后被发现沉尸竹东河滨公园草丛，不仅头被打爆，还遭性侵，尸体被焚烧。警方巡线查出男子林春雄指挥另外六人虐打邱姓女国中生，涉案七人中还包括九岁和十一岁的国小女童。高院更一审今天逆转改判林春雄死刑，其他嫌犯20年到无期徒刑。检方原本依杀人等罪求处林春雄等五人死刑，但一审认为他们有教化可能，全判无期徒刑。高院二审改依伤害致死、强制性交等罪判林春雄和共犯陈哲如无期徒刑，黄小云、古志强、何文轩改判20年到28年徒刑，但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改判林春雄死刑。更一审法官认为，林春雄审理中的态度无法令人感受悔意，不处死刑无法实现分配正义和表彰社会正义。另外，陈哲如、古志强、何文轩都改成无期徒刑，黄小云20年徒刑。日本经济新闻今天列出亚洲科技业9名影响力最大的女性，台积电财务长何丽梅榜上有名，中国轿车业者滴滴出行总裁柳青和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也上榜。日本经济新闻指出，2003年接任台积电财务长的何丽梅曾被多次评比为最佳财务长，过去15年监督超过850亿美元资本支出。2003到2017年，台积电营收成长 381%， 获利成长 626%。除了何丽梅、柳青和董明珠，中国蓝思科技创办人周群飞、立讯精密创办人王来春、Grab 共同创办人陈慧琳、华为前董事长孙雅芳、Lazada 执行长彭磊和博恩光学董事长林慧英，都被评为亚洲科技业权力最大女性领袖。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21点，成为774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8点，成为12629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0.99点，成为55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1点，来到283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2点，成为3317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35点，跌幅1.27%，来到274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74点，跌幅2.02%，来到849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1点，来到11075点，成交金额1384亿。外资及陆资买超91.21亿，投信买超3.54亿，自营商卖超6.44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8.3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15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6分。日元以110.88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16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屏东、苗栗、台中、南投地区及新竹、云林、嘉义、高雄山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白天气温偏高，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新北市、桃园市、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县、苗栗县、云林县、金门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1到35度，中部、南部、东部31到34度，澎湖30到34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天哪，刚上国道就抛锚，我该怎么办呢？ 国道车辆故障，冷静不要慌。一，先打方向灯，减速停路肩。二，赶快下车，于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示。三，快拨1968或报警求援。 记得待在护栏外，以测安全。 国道抛锚3步骤， 带你远离二次事故。如有反光背心，穿上更安全哦。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日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马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这两天呢都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去美国的这个行程啊，有吃有喝有玩，但是真的最累的就是父亲了。今天在这里让我跟所有的父亲说一声辛苦了，父亲节快乐。然后呢老李真的辛苦了哦，因为在美国开车真的是很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哦。好，那然后呢我们在 San Francisco 呢上了课，然后也看到很多跟这个篮球相关，他们一定还是要看的，就是那个有在看 NBA 的应该都知道啦，就是 Kyrie Irving 他自己会化妆成一个老头。蔡永健你看这就是他，中间那个老头就是他，事实上他是个就是球员，然后会化妆成老头去跟人家在那个街头斗牛，然后人家就会吓一跳这样，然后他叫 Uncle Drew。 那我们就看到 Uncle Drew 的电影啊，然后也有他的相关产品啊，在美国。然后在这个 San Francisco 呢，事实上天气非常好，然后但是我们去的 Palo Alto 的这个消费非常的高哦，因为就是华人也多，然后房子贵。像我们朋友他是去住了一个靠近他们说 University Street 还 Road， 就是越靠近那个史丹佛的那边的是越贵，然后他就去租了一个半月，台币是花到几十万呢，一个半月好像四五十万吧，傻眼就对了。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后来我听我那朋友说，他为了小孩的教育，他已经在那边买了一栋房子。然后我有一天就经过那条街叫 Bryan Street， 太美了。中间你能想象那种树哦，就是会偷偷楼会出现的那种高度，就是参天的古木。哎，在你家院子里，对，那一条街的那个都是平房，都有院子，每个院子都有一棵那种高到你就像。如果要说它的高度应该有四层楼高以上都有这么大的树，然后我不知道树种，因为有的就是长得很像圣诞树那样子的，然后花呢你知道很多很多的花。然后我去接小孩那个篮球营要下课的时候，我就哇看到那个白色的我说不出花名的花，这样开的满坑满谷，我也拍了放在 IG， 很美。然后自己就去躲在那个花丛中，站在那里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我还问人家说这到底是什么花，有没有人知道这样子哦。后来有人就跟我说那个好像是夹竹桃，我说 what？ 聪姐你看它的花就是这样子啊，路边都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很大很漂亮啊，然后你看都是这样子的，这样满满的，你站进去你就是被花海给你就淹没在里面就对了。但他们说是夹竹桃，夹竹桃是有毒的哦，那请大家注意。因为我小时候住苗栗的时候，那个幼稚园旁边是有夹竹桃，但它是桃红色的，那我这个就是全白的，这样好漂亮的花海。然后呢这个 可能是因为空气的关系吧，你就看到那种，我要给陈永健看，你看，就在那个斯坦福那个 shopping center， 随便那个花都是开成这样子，假的，有没有？然后空气，我没有加任何滤镜哦，然后渐渐看到食物，对，就是各种花朵在路边，然后你看，这五颜六色的哦，就是非常美。然后这个是在 San Francisco 嘛，我们去吃了一个，这是巴西窑烤吧，你知道，就是像这样子。以前台湾有，你记不记得？它就是烤各种肉，比如说我现在烤牛肉，然后我是串在一个像西洋剑上面，或什么这样出来给你，你要的话我就切给你。我也在 IG 上有发。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吃的不亦乐乎，牛啊、羊啊、猪啊、鸡啊，他就这样一串一串，要不要？要就到你盘子啊，这样给你弄。然后也沙拉吧什么的，就吃得很开心。结果我最开心的是找到此生最爱，就是 Mojito 咖啡，是 Mojito 酒加咖啡。然后在这个咖啡店叫什么 Philz，哦，好像其实很多人都会去喝。你看我高兴到要自拍，结果我忘了我把那个杯盖拿开，然后我还这样拿的时候杯子就弯了，然后又浇了自己一身。我真的不善于自拍，这个白痴。然后我真的是开心到，你知道，因为我很喜欢喝 Mojito， 我又喜欢咖啡，我没有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综合起来。但后来就发现是我自己太土了，因为后来我看脸书也有朋友说，哎，威士忌加冬瓜茶也很好喝，我说是吗？这样。然后最近丁董有推出一个柠檬咖啡，你有去喝吗？很好喝，哎，很怪的是它那个柠檬味居然可以就是有一点就是减缓了咖啡的苦味，因为它是加美式嘛，它没有加什么拿铁什么的，然后就很好喝。那我一喝喝没喝完，我就放冰箱。第二天一喝，哦，满满不扣，因为那个苹果可能就苦，柠檬就苦掉了，就酸到苦去了，这样哈。所以呢，这个在 San Francisco 呢，就是哦，好吃好玩，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有一天下课，我就把他们接去史丹佛。一开始豆还跟我那边耍叛逆，因为真的太累了啦哈。他说他吃东西，我说我们去史丹佛校园里面有餐厅啊，走啊走。他们就给我在门口的大树下给我坐下来，不走哎，我都已经过了一个马路还不走。后来我就叫其他两个小男孩说，麻烦你们去帮我叫他。他们就这样，就是很不愿意在校园走，因为校园很大，非常的大。然后呢，我就进去那个校园，你知道妈妈嘛，总是有这种焦虑，就说，小孩如果有这样的熏陶，将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也可以进来这个校园呢？你知道妈就很无聊。然后我们就去那个餐厅，哇，买汉堡，小孩就开始开心了，汉堡、薯条。然后他那个餐厅就是只能用史丹佛卡，或者是你自己的金融卡，就没有现金交易的。他们是学生有史丹佛卡这样。然后我们就买了汉堡，就跑到真的是大树下在外面野餐，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啊，聊天啊，这样气氛不错。我就说，对啊，你看这校园多好啊，如果以后你们也来，你们就可以在这边这样常常在这吃汉堡。然后就有个邻居小男孩太聪明，他就说，我们不用考上这里也可以进来吃汉堡啊。你就杀，心被插了一把刀，说：“是你那个姐哈。”好，我们来听韦礼安《好天气》。 今天的云不太合群，只留下几多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再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谁黑啊谁黑啊，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的遇见你。谁黑啊我谁黑啊，把每一片天都抹干净，

然我的求学梦哦，其实从来没有断过，就是我还是希望有一天，如果我的孩子能去不管美国哪里什么读书的话，我能跟着去，然后我也要读。所以事实上我是有在看的哦，就是后来把他们从餐厅就吃饱了之后，我们就继续逛校园，真的很美这样。然后就看到了他们的一个书店啊，那个一楼是卖纪念品什么 T 恤啊什么的，然后二楼就是书店，然后就把小孩往上带。我心里想说管你的，哎，好神奇哦，那每一个小孩都去找了一本书坐下来读书了，然后我们要走还不肯走了。然后我想说就所以其实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你要给他那个环境，我讲的环境就是比如一个安静的环境啊，你不能说啊，家里老是那个开电视很大声，然后一直玩手机呀、啊，什么什么，那他当然就会觉得哦，我要跟你一样玩手机。你知道静下来哦，放一点音乐吗？或者是不放音乐，你拿本书，然后跟小孩说我们现在是读书时间，他们就乖乖的去咚咚咚，就一人拿一本书坐在那里看了啊。我觉得蛮神奇的，其实孩子的可塑性很高，然后只要你肯多用一点力去跟他角力，就是。我可以打电动吗？你说可以，但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看本书。好好无聊，那你就不要被挤款，就说哎，没有一下下而已啊，就可以让你打电动，然后他至少就有读30分钟书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这样大概看了一下书，也帮豆豆啊买了一些书，英文的一些那个小说或什么，这不是太难的这样。然后买了几本书，然后就慢慢的又走校园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可能我们经过的是文学院，我就开始看啊，因为虽然是暑假，还是有一些课程表贴在外面。同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想我以后一定会去修这门课，那门课叫做 Speaking and Writing， 就是如何说话跟写作，我就好想去上，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妈妈就告诉我说可以啊，她说事实上她是第三年去带孩子去 San Francisco 上夏令营，她说孩子就去上，那你就去上你自己的。因为史丹佛大学现在已经是美国就是是你要说排名第一还是最受欢迎了，她已经是压过哈佛了这样子。然后那他有很多夏令营，所以很多收音机旁边的父母，如果哎你也觉得说这个有这个能力，然后可以让孩子去看看的话，其实暑假他们会有很多的夏令营，也有是比较偏玩的，也有是比较偏稍微学习，但是也不会真的让你说什么像台湾这种什么考试考到爆啊这样子，就也会有一些什么程式语言设计啊，好玩的机器人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课程哦。好，然后我们就算是逛了这个史丹佛的校园，我就觉得哦，那很不可思议，它每个建筑物都好大哦，难道是美国人高吗？所以要盖那么大吗？这样很雄伟壮观。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样每天这样走真的是那个距离，你会觉得你是在比如说信义区是史丹佛校园这样子，然后就是很悠闲的散散步，也有人滑滑板，然后也有家长带着小孩在喷水池那里玩等等，然后你也可以去那边不花钱，你就去进去他书店坐下来看书也是可以的哦。然后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种在这个林荫大道的书香气息当中，然后他自己可以沉淀哦，未必当然以后都要去读那里啦哦，但是就是一个这种读书的气氛，嗯。然后事实上他们的公共交通也很方便了，你要坐他们的公车的话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校园也会看到一群那个白发苍苍，想说应该是学者吧，应该是教授吧，就坐那种很像高尔夫球车往里面奔。我想哦，果然大家是没办法这样走路的，对吗？学校盖那么大，但是就可以去看到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面貌。当然还是累，就是说因为他们地方真的都很大，然后停车又很难找，然后你找到停车场之后，然后你跟另外朋友的那车你们到底停在哪里，然后最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光是有时候逛街都弄到迷路就对了。不过在这个 San Francisco 呢，就是你看我刚刚有讲了这个自己最爱的这个Mojito， 然后他们老外很爱吃洛梨，所以他们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什么洛梨吐司、洛梨沙拉，我觉得这是有点让我没有胖起来的原因哦，因为它的油还有就会顶饿，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健康的。所以在这个旧金山，我觉得就是过了这个 很开心，稍微可以终于休息一下的这个日子哦。然后都是阳光普照啦，都是阳光普照，几乎是没有下雨。然后我们到了市中心呢，就会看到各种电车，非常的可爱。那但是不巧呢，因为刚好他们都在修路，所以我要去到我自己想要逛街的店呢，就是工程比较多了一点哦。那但是呢，这个豆豆很开心，因为呢有很多跟篮球相关的哦，这个都产品都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去了这个金州勇士的球场啊，我其实在脸书上有发过，告诉大家里面的一些故事，非常的有趣。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其实在那个北美啊，在那个你看他们的这个篮球的门，你看这有多高，你知道邱永志教练190几，所以你看那个门是超过250了，对，我们这个门大概这有没有180-190，他那个是250这样，然后就是因为球员都很高嘛，哦，所以他们也去参观了一下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孩子自己呢也觉得非常有趣啦，听了很多的故事哦。那现在不是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足杯嘛，所以不是也不是篮球赛季这样，但是我们也看了那个金州勇士主场的那个地板，你看这是后台地板，他们是一块一块把它拼起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好奇说，诶，比如说我刚刚讲之前讲过那个 Staples Center， 就是有那个 Lakers 队啊， Lakers 队，还有那个水星队 WNBA， 我们说那个地板是贴纸吗？我们还想是不是贴纸，因为你主场都有自己的 logo 嘛，不是，它就是木板一块一块拼起来，它的 logo 都在上面，哇哦。所以你看人家那个工程是多浩大哦，要花多少的人力物力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的《偏爱》。 以为会习惯那日夜无光，忙不完伤，感情算一算，收不回的账，当赚一些坚强，说幸福的话，为心存而忙，还没明白结果，爱的不知所以然，像爱情的灯，养满身的伤，结相同的伴。我们看过太多童话故事，才会无法理解平凡过失，坚强，说幸福的话，为心存而忙，还没明白结果，爱的不知所以然，像爱情的灯，养满身的伤，皆相同。是，才会无法。

我想起我还有你衬衫的纽扣，没忘记你步伐的节奏，但是我还有话没有说，但是我 回到桃子晚报，这几天都在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一个经验。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就离开了 San Francisco 哦，然后我们就去了加拿大。但在离开前，我去了那个 Half Moon Bay 半月湾啊，因为我们中午的飞机啊，早上不知道干嘛，所以那个 那个 Ritz Carlton 就在半月湾，然后就在去机场路上，我们说那就去吧。结果没想到我们家有个蟹老板，我们邻居的儿子也是个蟹老板，他们很可爱哦，他们现在都看得懂价目啦。所以我们要去的时候，他直接就在外面弄一个牌子说，他们的代客趴车$40，你不能自己趴，一定要缴$40。那两个小孩同时就说我们不要去了。啊，我们就说啊，我们都开到这里了，然后他说停车就要40，就是台币1200了，有没有夸张？他等于是就是你进入这饭店区的一个入场啦。那我们就都来了，就去看吧。我小孩开始不高兴，然后我们邻居小孩哭了。他说好贵啊，好贵啊。那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说好吧，去看看。但是进去之后就好美，真的好美。他们那整个海湾就是他们饭店的，你看可以看到这个海湾，然后这是高尔夫球场，然后我们就坐在这边喝咖啡，就等于旁边就是个海湾，又是高尔夫球场，然后这是这一面，然后你转过来又是这一面，转过来就是他们的饭店，非常的这个古典。那我就在旧金山，然后当然消费也是非常贵啦，反正就是点点薯条，喝喝咖啡，带小孩在这边悠闲的看看美丽的风景。然后在美西几乎就是整天都是阳光，阳光加阳光，然后你不用任何滤镜拍出来就是很漂亮哦，因为它的那个色彩就是因为阳光照耀的关系啦，所以你看这里很漂亮，这边就是海，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这个很古典的这种饭店啊、哦，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们就是非常的这个开心，然后我们又开始去坐飞机到加拿大去了。到加拿大呢，哇，又不一样了。你在机场拿行李就有一点，诶，我现在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嘛，那旁边人就开始，喂，我差不多了，我待会要出去。然后想，怎么这么多中文？然后开始广播的都是中文，还有广东话，然后呢？那个机场的那个指示标什么很多中文，是这也是加拿大吗？就是 Vancouver 温哥华几乎都是华人吧，当然有老外了啊、哦，但是我们还没有去那个华人最多的 Richmond， 那我们只是在市区跟西温哥华走跳，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方便呐、啊，就是它又不像美国那么大那么远，然后。他们有一个史丹利公园哦，史丹利公园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大。那我们呢，就是从那个市区开过一个大铁桥，那铁桥两边都是史丹利公园。然后我们住的是 Airbnb， 一个晚上台币10000多，两家分，所以一家大概5000-6000台币可以住。他们大概有8个房间，还有游泳池，就很好玩，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史丹利公园，因为我们家老李不是就是很爱所谓的海边，然后从来我们就比较少去什么你知道山啊树啊什么的这样子。那这个史丹利公园呢非常非常大哦，他们叫做温哥华的绿色心脏哦。哦 ,OK, 面积出来了400公顷。这么大，然后里面是会真的，你其实提到就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么深的森林深处，就是你会觉得没有人，这是公园嘛，这已经进入森林400公顷，再加上它的边边是海岸，所以你又可以看到海，又可以看到树森林，然后里面当然有拍照景点，相信有去过就知道什么图腾柱咯，那个原住民的图腾柱，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就是先去路边的店租了脚踏车，然后去带小孩就去骑这个公园，然后老李就疯了，就觉得很漂亮，老李居然说我下次来一定要骑完这整座公园，因为这次有考虑到很多小孩子，我们就没有骑得太远这样子，然后那景色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反正你也知道那种加拿大温哥华那个生态，就是我们那时候还说啊有鸭子有鸭子，然后人家就网友就说那是雁大雁，我们还是以鼻呀呀呀那个头啊，就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sorry。然后呢这个到了温哥华呢，因为华人多，那就阿 Ken 哥那是他读书的地方，他就跟我说哦你一定要去吃那个很好吃的港式餐厅的。阿拉斯加雪场蟹，我的口水现在在分泌了。你知道， 老外呢，就算有很好的食材，未必煮的会好吃。我以前去纽西兰吧，吃龙虾，我就傻眼，我说这不是只有烫过吗？就是没怎么料理这样。但是温哥华有很多很多非常厉害的香港的餐厅啊，我去那边说，哎呀，陶小姐，我们都看了你的节目啊，可以拍张照吗？就是都在讲广东话或广东腔的国语。哇，陈永健，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我要请你去吃。他把那个蟹已经处理到就是你完全不麻烦，他都处理的好好的，比如说蟹脚，他就把它对半切，对半切，所以下面是壳，上面都是肉，你知道，直接用筷子吐一吐出来了。他煮的那个全那个一大盘那个蟹脚是蒜蓉的，然后又有一点油葱汤，这样超好吃。然后各种海鲜，像什么象拔蚌，什么拌那个沙拉什么的，哦，新鲜到爆！而且港式料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去那边你又觉得很方便、悠闲，距离没有美国那么远，然后太阳没有那么大，然后再加上方便，就是很多地方都中文服务是可以的。后来我们还去看房子，那因为 Ken 哥的朋友是那个房仲，所以我们才去说，哎，那你带我们去看看。哇，你知道吗？那个房价跟台湾比起来真是便宜啊！就是台湾所谓你比如说台中七级的豪宅啊，或者是台北的所谓的豪宅，人家价钱比你便宜，还送装潢。那台北这种价钱有时候还是毛坯屋，然后你可以看整个树林跟海，那个 view 是不得了，还帮你游泳池也盖好，三温暖也盖好，家庭电影院也都盖好。然后最特别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然后一个屋子可能开放给你看，它会比如说比如说东边跟西边，135是可以看东边，246看西边，它也不希望把它搞得好像那个这个络绎不绝的那个一直有人很吵。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跟我们讲一个关键，他说你知道吗？加拿大的房子啊，他们交给房仲啊，他都希望房仲会说中文，为什么？才有买主，才花得起。所以呢，这个你知道。真的是到加拿大，就是为什么人家说什么适合退休，其实我觉得是适合居住啦，因为他们的学校也不错，有很多很好的学校哦，所以就是开启我们的视野，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多的考虑啊。那当然呢，这个接下来呢，这个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明天再告诉大家好吗？在这边呢，这个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卓一峰的《大太阳》，送给你啊，拜拜。 多少个晚上低谷寂寞的重量，想跟谁在对抗庞大的挫折感，我痛却不能喊，想逃到越远越好，没有光害的山上，我可以抬头看，没什么能阻挡静静天空的渴望，错过的梦或许也是一样，别去想敢不敢，理直气壮，至少我有这种胆量，狂风暴雨让它去向，你越打击我越强，失望，起飞。